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的晚上，我又是爆石啦，有糖水和你们阿 Sam 在我当中。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喂，有一段呢美国新闻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我刚刚见到的，就是呢在 Ohio 这个里面一个城市叫 Cincinnati 这个地方呢，有一段新闻想大家听一下，看看你有什么反应。就是呢在一条马路里面，通常马路里面呢有些即是有个警察，咁就擺咗個 block 喺度，咁呢有啲 random 嘅嗰啲叫你架車埋去下、啊、做下測試呀、啊、咁樣啦。咁喺呢個城市裏面呢，咁即係有個 robot 啦，有個 robot， 咁跟住呢就個警察呢就叫架車埋去啦。咁嗰個司機呢就揸架車埋去啦，乖地咁樣。咁、那個警察就同個司機講，喂，你架車前面個車牌冇咗喎，咁樣，咁佢即時車牌身份證咁樣啦 ，OK， 咁佢就揾緊車牌嗰陣時咧，就發覺揾咗好耐都未揾到喎 ，OK， 咁警察就問佢啦，喂，你個車牌喺邊啊？咁樣，跟住個司機就話，喂，我冇帶喎，不如你用我名 check 啦，你 check 到嘅，咁樣，跟住個警察就同佢講啦，喂。嗱，你冇車牌，好依樣嘢非常之唔尋常啊！我極度相信你個車牌係 suspend 咗嘅，咁唔該你嚇、啊，即係除開安全帶，我而家要去睇下你架車咁樣啦。跟住嗰個人咧，唔知道那個人係驚定係點樣啦，咁佢就想走喎、啊、，OK， 咁就褪車想走啦。咁跟住咧，那個警察咧喺迅雷不及掩耳嘅時候，就掹咗支槍出嚟，一射咗窗口咧。跟住咧，個司機咧就證實死亡啦。OK， 咁咧到最尾咧，而家依個情況就係咧，個警察咧就將會被控告嚇、啊、做依個嘅即係殺人啦。咁最高刑罰應該係終身監禁喎。 老謀應該 嚇依段新聞。嗱、啊，我相信依段新聞喺美國咧就係老謀啦嚇、啊，但係我相信咧依段新聞咧喺香港咧，我最多都係我相信係 慈母咯，慈母教仔。 系啦，慈母教仔或者系呢个嘅子弹系即系呢个警察手臂嘅无限伸延啦、啊。咁 坐差办公咯， 唔系呢个应该系袭警咯，因为佢揸架车离开个警察嘅时候咧，令到个警察感受到 imminent 即系系啦，马上嘅生命威胁，所以佢必须要拔枪同埋向佢即系向佢发射呢个子弹嚟到保护自己嘛，好明显咧。 即系嗱，美国嘅传媒就去形容呢件事，形容警察系完全失去理智。依位警察就完全失去理智，系唔 Q 知自己做紧啲咩嘢啦。 唔系呢个主控官佢话，当时嗰个警察佢系 lost his temper， 情绪失控。 唔系佢 lost his temper 系愤怒嘅意思，就好嬲啊！佢就好嬲 吓，好嬲啊！ 系因为 愤怒， 因为死咗个人佢唔肯。佢唔即刻落車嘛？ 喂，咁但係憤怒，咁就掹雞，好得意嚟。即係我覺得香港咧，即係睇依件事咧，我相信亦都好唔同啊。因為我覺得香港無論係雨傘運動之後咧，好多警察咧對一啲市民嘅反應咧，都係情緒失控噶啦。即係無論係朱棍啊、阿朱長棍啊嚇、啊，可以。即係警棍係身體嘅無限伸延，即係身體嘅伸延啊，或者係暗角七警啊嚇、啊，暗角打鑊啊咁樣，你見到。或者而家你去見到去處理一啲即係群眾示威啊，個個好似上曬頭咁樣，我覺得佢哋真係即係 lost their temper 喎。 佢哋係一個香港啲警察一個其實係一個腐敗權力嘅表現啊嘛。但係我呢個警察佢係其實表現咗喺美國生活嗰種瘋狂壓力咯，即係同埋現代生活嗰種壓力啊，即係根本我呢個警察真係失控咯。真系情绪失控、精神失控，做啲咁嘅事。 好似我上次讲咧，就系、是、澳洲嘅警察，我觉得训练得系好有素。新南威尔斯州嘅警察咧，即系佢哋对付呢个示威啊，同埋有控制人群场面咧，我觉得系训练好有素嘅。咁其中一个方面就话，你话人数系一个问题啦，佢哋冇咁多人啦，但系其实你睇个警察对付啲场面嗰个冷静程度咧。是好好嘅。我想提一提呢，就係、是、你好似美国呢單嘢呢，我可以同你讲即係好难唔入㗎。因为点解呢？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呢，法庭对警务人员嗰个 行為嘅要求咧係比一般人高嘅，即係譬如你話，喂，我失控嗰刻我唔知點做，所以我緊張，所以我懟冧咗佢咁樣。如果你係一個警務人員執行緊職務嗰刻咧嘅嗰個法官對你嘅要求咧，就會比一般平常人高嘅，一般嚟計。因為點解咧？因為你係一個專業嘅警務人員，你係受過專業嘅訓練去控制啲場面噶嘛，啱唔啱？你受過九個月嘅學警訓練，然後你請你翻嚟就係控制啲場面噶嘛。咁你係會比一個普通市民，好似你同我咁樣，會控制啲場面嘅時候，你應該冷靜啲噶嘛。咁當然可能，in practice 嘅時候可能唔係，但其實呢個就係一般法官會要求嘅警察會表現到嘅嘢。咁睇翻香港嘅情況就係、是，係亂撚曬套喎，而家就係、是。我會覺得可能係警務人員佢哋控制呢啲示威場面嘅時候，其實上面俾咗好多壓力佢哋。佢一定要做，一定要教課，所以亂係亂撚曬咯。你見到明明好似朱祥軍咁樣，喂你如果一個人 insane mind 正常情況之下，你無端佢行過做乜？搏佢，兜頭都要搏佢，當賊咁打我直情。 唔係佢話係推佢嘛，即係推佢行快啲啊嘛，而家係。 咪呢啲你即係你就算係推佢，你冇攞棍嚟推佢噶嘛，係嘛？ 唔攞啲槍去，喂行快啲，啪咁樣。 係喎、啊。可以喎、啊，或者嚇佢快啲、啊，快啲啊！跟住就射佢腳眼咯，即係或者射佢個地下都唔會射到佢嘅，即係射佢腳。 即係而家總之係亂曬套，慌張曬，而家好明顯係成個警隊，我見到有依個咁嘅情況咯。 係啊，哇！即係嗱，美國一邊雙報導就係報導，即係美國自己本身一單咁嘅案啦。咁我見到 Times 又有報導啊，就係、是、即係我諗依個都係全球熱話，唔可以話全港熱話。即係基本上依個嘅警察被依個嘅女性嘅胸部襲擊啊！即係依個咁嘅好細嘅一單案件，竟然可以又上到國際頭條，即係我覺得好厲害啊！ 咪 ABC 嗰晚已經即刻播咗頭條出嚟㗎啦！你諗下，連澳洲依啲咁嘅二線頭一線尾嘅國家都可以喺 ABC 即係喺觀台度頭條咁出咧，咁我諗真係使。我谂真系唔系咁，事实系嘛，即系世界新闻嚟噶啦，已经系 事实真系。 喂，我觉得喂嗱，我睇翻 Reclaim Australia， 即系上两个礼拜之前啦，吓、啊，即系亦都有示威啦，即系有一班即系为到澳洲本土权益团体啦，同埋一班去反歧视嘅一班团体咧，就喺度有冲撞啦。OK， 咁啲警察咧。即係都幾專業地咁分開兩班人啦咁樣，我見到好多個當中裏面咧帶曬嗰啲羅馬兵器啊，或者係著曬盔甲啊，喂嗰啲咧就我覺得如果佢攞個胸嚟撞你咧，嗰啲就叫做肢體攻擊啦，或者係即係重有攻擊性武器啦嚇、啊。但係即係雷恩嘅胸部即係作為武器，我都真係未聽過。當然啦，呢個係全部，我諗全部人都萬人都喺度插緊呢件事㗎啦，咁樣 冇 consistent 啦。之前話雨傘都係攻擊性武器咯，咁你對奶點解唔係啊？喂，一個波餅咁省埋嚟，省運嗰度。 但即係嗱，你話我去完嚇大陸或者去完韓國嚇做完隆胸嘅 ，OK 入邊裝曬沙包嘅，你我撞落嚟咁樣，我都話會痛啲啊，係咪啲硬邦邦嘅 ？OK。咁但係唔係喎，即係當然啦，我唔知道嗰位女士有冇隆胸啦，或者係加咗啲潛建物咁樣啦。咁但係一個正常嘅女性唔會因為可以用到，即係亦都唔會用胸部嚟做武器咯，大把其他武器可以用啦，係嘛？ 唔係，其實即係一般普通法嗰個對襲擊嘅定義咧，就當然襲警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啦。咁你睇翻個別嘅司法區嘅條文寫法會有唔同，但基本上個原則都係一樣，就兩點：一係就係你有physical 嘅肢體衝，即係肢體接觸啦。咁你嘅行為係構成一個傷害，而個傷害咧唔係 transient 嘅，即係話即係我唔係可能我撞到你一下，唔好意思啊，糖水撞咗一下，跟住你紅咗。咁紅咗呢啲係 transient， 因為你慢慢會減退嘛。但如果我撞損咗你咧，可能就有機會係啦。咁另一樣嘢就可能我冇行動嘅，但係可能我譬如我講粗口，我啊屌老尾，跟住我可能喐手一腳，咁令到你感覺到你有即時嘅人身安全嘅威脅。咁你嚟向係依兩個 principles， 你點樣寫條條文咧？通常都係咁，即係一定係 reflect 依兩樣嘢。咁我就想問一下啦，究竟係個咁個差佬究竟係邊一樣嘢咧？而家究竟係佢係？感受到俾呢個示威者嗰對奶逼對奶埋嚟嘅時候，你感受到威脅啦，人生又受到威脅，定還是佢對奶逼埋嚟時撞親個差佬咧？ 我問你啦 ，Sam， 你唔好問個警察啦，我問你啦，如果有對奶逼埋你度，你會點啊？ 揸住 乜？ 系咪先？又唔系好正常反应？喂，大佬，你成个波咁散埋嚟，我仲唔揸住你？ 你有冇觉得生命受威胁啊？ 我唔会，我欢迎咯。 即系佢就系用个空去袭击佢嘛？而家近排即系答翻阿 Sam 个问题。 系咯，咪即系，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好搞笑，因为点解你判单咁案出嚟咧？个官啦、啊，佢呢个新闻报道就话，因为佢非常，佢就有心拱个凶谋嘅差佬度，然后就屈个差佬袭警啊嘛，唔系就收屈个差佬非礼啊嘛，因为 magistrate court 个系出判，通常啲判词唔会登出嚟，你除非你要问嘅，咁我睇唔到啦，咁但系你呢个好逻辑嘅角度去谂就话，喂，咁究竟而家个官系嚼佢屈差佬啊，定话嚼袭警先？咁因为而家条罪律政署坐佢而家即系起诉处律政署嗰度嗰条罪系袭警啊嘛，咁你去到法庭就判他有袭警冇袭警就咁样简单嘅啫，啱唔啱先？咁佢系咪屈差佬就系呢样嘢嚟噶嘛？佢屈唔屈差佬可能系一个量刑嘅一个考虑，但系就话你首先要睇下佢有冇袭警啊嘛。咁你对佢到波拱埋个差佬度，咁样系叫袭警系咪咧？嗱，我可以用一个完全好 comparable 嘅事例，就系早嗰轮澳洲四年嘅反黄示威，有一个鬼妹喺镜头前面影到，就系佢啲差佬就一字排开啦，好大只咁一步一步咁逼散啲示威者啦，个大佬六七尺咁高，好大只嗰啲，咁跟住有个鬼妹，即系可能条气唔顺啦，另歪面咁就冲埋去个差佬度，exactly 就咁啊，成个人咁样揽埋佢啊，即系想打佢点咩，仲同想同理论啦，想冲埋去冲击个差佬啦。 用咩先？用咩先？用削用手啊？定用 成份嘢波先？成份嘢瞓埋佢啦。咁你对波，你唔可以净即系总之成个身瞓埋佢啦。咁你对波都飞埋去噶嘛？系咪先？咁跟住你知唔知差佬点做？个差佬就系、是。好明显系 train 过嘅，就系、是、两手一拱开佢，跟住个鬼妹系飞开三四个身位撞埋巴士站嗰度，然后跟住个差佬大喊一声 make way 咁样，你明唔明？即系好明显系 train 过嘅，都好似系咁样去应付呢样嘢。你又会见到，喂，屌你！一方面澳洲啲军队，澳洲啲警察系咁训练有素嘅，即系你好似无坚不摧嘅。哇，香港啲差佬咁捻豆腐嘅扑你个街，原来俾到波省一省都会惊实，即系俾省波饼省晕嘅。即系你会见到完全两个警队嘅质素系有好大嘅落差咯。 喂，讲真啦，你讲真，我哋澳洲嗰啲澳国嗰啲美女，份份都可以大件噶嘛，你撞埋嚟真系都半死啊！我哋都我相信。 唔系嗰件都唔算肥噶，但系 anyway， 即其实你会睇到而家系成，我觉得我就一路喺度讲就话香港。其实好多核心价值不断咁样喺度，即系损耗紧。其中一样就系你法治由低级嘅法官开始，就系好多呢啲咁嘅钉官，就为咗晋升。因为香港法庭里面法官晋升系需要特首任命噶嘛。咁而家咪钉官咯，屌而家就博表现咯。我越判得重，我越就话黑暗 crime 呢啲所谓嘅 crime。咁我咪升嘅机会越高咯，而家基本上系咁样样 咯。喂，我真系唔系好明喎，声点解？即系譬如啦，呢啲譬如话好不合逻辑嘅一啲嘅判案啦。当然啦，我哋即系我就作为一个市民，我咁样睇，我觉得好唔合逻辑嘅事啦。咁样佢去判呢个咁重嘅刑罚啦 ，OK？ 咁同佢升官又有啲咩关系咧？即系你唔会觉得喂，你作为一个法官，你啲逻辑咁差，或者逻辑上咁差，或者你判决咁草率嘅，或者系一啲证据都冇睇嘅时候，冇即系冇去衡量呢啲嘢嘅时候，而作出一啲咁嘅判刑，你唔即系点解呢样嘢系会令到佢升官升得更加快，而唔系调翻转令佢即系你算啦，你做翻地方法院啦咁样咯？点解嘅？ 香港法官晋升嘅渠道系通过一个 panel， 一个叫做真系提名委员会啦，叫做即系轮选提名委员会啦。咁跟住你shortlist 咗，然后再俾特首去任命啊嘛。咁当然你有 recommendation 一二三四五咁样啦。我估啊，我唔知啊，因为佢呢啲系 secret 啊。咁当然我估系通常如果正常做法就系一二三四五一路排落去。咁你咪特首拣咯，你觉得边个有问题点样，或者睇嗰啲 report 讲你咪 make decision。咁所以如果我系出位啲嘅，如果我嘅判词系 pro 政府啲嘅，咁话大佬特首拣嘅时候觉得呢条友做到嘢啊，呢条友上，你明唔明啊？即系好明显系咁，应该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话，好多法官咧，佢都系想当佢想 project 个好嘅形象嘅时候咧，佢就会想话啊 ，I'm tough on crime， 即系好似好多 politician 都话啊。We want a tougher law， 即係要一啲更加嚴峻嘅法律，就覺得我要有一啲阻嚇性或者嚴厲啲嘅法律嚴刑峻，但係咁樣先可以維持到個社會治安啊嘛。有啲人係真係咁樣諗噶。第二方面就 咁即係話足總又係佢，球證又係佢，球員又係佢，咁玩曬喎！即係、啊、司法、立法、啊、執法嘅全部都撈到亂曬大龍喎！而家 係啊，就係、是、其實所以就係去到最高嗰級就係叫做最後一道防線啦。所以我哋蘇花到今日都見到，起碼最高嗰級，即係我覺得。中下层已经沦陷晒啦，但系去到最高嗰级，起码都仲企得硬净咯。因为去到最高嗰级咧，嗰啲香港中心法庭，即系唔好话边一，唔好净系香港，你每一个地区嘅最高法院嘅法官咧，其实大家系有联络会识嘅。因为点解我知咧？因为早几年读书嗰阵时候，马道立过嚟讲个 talk 咧，咁我当然有听啦，我仲质即系有问佢关于居港权嗰阵啲嘢啊，系咁质佢啦。咁之后走嗰阵时影相啊，咁跟住之后我听见法学院教授就同佢讲话，Mr. Mao， 时候走咯，高院即系依边嘅高院，即系中即系联邦法院中心法院啊，同埋嗰几个法官等你食 dinner 咁样，即系真系咁样讲，我亲耳听到，即系佢哋系识嘅，你明唔明？即系其实佢哋一啲 问题唔系你识唔识啊嘛，咁你做得法官，你唔系相信法律，同埋你系追求公义咯。 唔系呢个系啊，但系一个理论层，即系呢啲叫做理想层面嘅嘢。但系我想讲就系事实上就系话，佢哋识嘅意思系咩咧？就系话，就算佢哋未见过呢个人，其实好多时候咧，你去到判一啲去到判案嘅时候，你都会参考其他普通法地区嘅判词噶嘛。香港都系噶，你都可以 quote 其他地方嘅判词啊。因为点解系一个一个 reference 嘅作用啊嘛，咁其实好多时候都会睇下其他国家嘅法官系点样判嘅，咁所以其实佢哋未见过呢个人都好啦，可能佢都见过，即系未见过你啊，但系都见过你嘅作品或者你写嘅判词系点样，咁所以有个 reputation 嘅其实，当你去到你做法官做到最高个级嘅时候咧，其实好老实讲就真系唔系为咗钱，就真系为咗名誉，因为你写嗰个 judgment 系会俾后世。quote 係一個比後世傳頌，同埋你喺國際呢個法律界當中係一個地位噶嘛，咁所以你唔可以太過過分，因為如果唔係你出到去，人哋睇你唔起，即係起碼上次點解馬道立嗰度嚟澳洲，哇都有一大扎人去招呼佢。如果喂屌你啲判案係亂鳩咁嚟嘅，人哋就算人哋接待你個心都睇你唔起啦，即係所以係會咁樣咯。 哇，咁啊，咁依件蛋散咁會俾人睇得起咩？我唔係好明白喎，真係。所以我 佢一佢低級啊嘛，佢而家 magistrate 上啫嘛 ，magistrate 判啲咩啫 ？magistrate 你咪冇交，咪中勾肉乾冇交錢呢啲咪 magistrate 咯？你明唔明啊？夾人裙底啊，摸摸隔離個大髀嗰啲咪 magistrate 咯 ？magistrate 平均判一單案聽10至15分鐘㗎咋？啊乜乜乜，你被控什麼什麼什麼？違反交通條例乜乜乜乜，你認唔認罪？我認罪，下一位。呢啲咪 magistrate 咯？咁你點同你去到最高個級係有係即係做嘅嘢其實係唔同㗎嘛？ 佢都一把年纪啦，都唉啲钱都唔好搵咁多啦，算啦，做积翻啲阴德啦，即系留翻下世，即系留翻收尾嗰几年，呢啲真系。 我觉得系咁噶啦，而家冇咗一国两制噶啦嘛，香港旧年正式取消咗嘛，咁你大陆嘅城市系咁上下，唔系想点？咁我自己觉得呢个系一个政治迫害嚟噶咯。 哦，你觉得政治迫害唔系想驳责？ 我觉得系政治迫害嚟噶，咁如果系咩系政治迫害都仲正常啲。如果你话唔系政治迫害判一个女人个胸去袭警咧，咁就仲恐怖，即系个社会好恐怖嘅，个社会系可以缺乏常识到咁样啊。同埋你听翻陶谨申咧，你哋有冇睇到陶谨申咧？佢系话其实喺法律观点唔系咁样睇嘅，一个女人嘅胸咧系可以用嚟袭警嘅，系可以作为一个武器。咁呢样嘢好惊人啊！即係如果係政治迫害都好啲，因為你個政治迫害嘅有一個政治目的喺後面嘛。但係如果唔係喎，佢真係咁，幾撚恐怖嘅嘛，幾恐怖啊呢件事！ 我覺得恐怖啲就係、是、我相信香港都有唔少人啦，一啲即譬如你問我，我當然未同我阿媽傾過偈啦，即係關於呢件事。但係我相信我阿媽咧都會話你俾得人告啊嚇，咁、啊、你真係一定係有啲問題啦嚇。啊喂，而家法官都判你有事喎，咁真係你係有依個咁嘅問題啦，嚇、啊！真係你係襲警啦咁樣。喂，我覺得即係人哋唔會無端端鋤你嘅喎，咁樣即係我相信香港都有唔少人咧係會咁諗 嘅 喎。 咪呢啲咪其實係親建制咯。如果你講一般嘅睇法就係話係呢啲就係即係中國人。 中意服從上級嘅一種思想，一種奴性啊。如果一般嘅睇法就會係，我會覺得其實呢個其實係法治嘅崩壞咯。 即係又講法治， 係咯，屌咁撚離地嘅。 點會唔係 講呢啲啊嘛？而家最緊要你本土立場。 法治嘅崩壞咧，呢、這個即係呢、這個根本係，如果你認為呢個係政治迫害嘅時候，咁你嗰個法治已經係失咗效啦。咁你法律面前人平等啊嘛？而家講緊係，咁你而家已經係憑政治去做一個判決嘅時候。咁香港仲有一個法治社會咧？呢樣嘢係，即係我自己認為係法治嘅崩壞咯。咁但係我想講下就點解香港嘅法治係咁容易崩壞嘛？ 唔係我你話佢法唔係你話佢法治崩壞意思係咩？我唔明，你解釋下，即係係咪話佢？ 因為佢係憑佢係做一個政治。因为政治原因去判呢单案咯， 我都唔可以咁样睇，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如果纯粹话法律判案嚟讲，咁法官系可以根据当时嘅情况，咁去 adjust 佢嗰个量刑嘅。咁我会相信就系话，我当然我觉得呢个判例系好有问题啦，我觉得即系需要上诉或者再睇清楚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个法官佢自己真系左交嘅，佢真系觉得喂而家社会好混乱，我而家需要impose 一个比较严峻嘅判刑去阻吓呢啲人再做呢啲嘢嘅话咧，咁我当然觉得佢戇鳩啦，但我又唔觉得呢个系对法治嘅影响嚟嘅，因为个法官系可以有佢自己嘅观点，有佢自己嘅价值噶嘛，系咪？咁当然我哋唔一定认同啦，咁但系佢可以，我觉得就我唔知，但系如果佢系受政治影响嘅一线就系话特首系或者有人叫佢咁样判嘅咧，我觉得好卵大镬，好卵大嘅问题。呢、這个就真系对法治嘅影响。嗱，如果佢自己出于佢自己戇鳩而咁样判嘅话咧，咁我觉得即系对嗰个法治嗰个影响咧，系唔可以构成一个影响咯。我会咁样讲。 我反而咁睇，我覺得係依個係成個 package 嚟嘅，即係好似成個套餐咁樣喎。由依個嘅即係警察嚇、啊，即係捉人啦、啊、告啦、啊、律政司告啦、啊、，OK， 跟住到即係去到依個法官去判依樣嘢咧，成個好流暢地都係一個，即係你咁睇咧，遠咁睇，即係我會覺得係喂同一伙嘅喎，同一班人嚟嘅喎，咁樣咯。 唔可以完全咁講嘅，好大程度有分開嘅，即係檢察官。檢唔檢查，即係律政署嗰邊會唔會起訴？咁法官點樣判？咁我好老實講，我唔相信佢哋夾埋嘅。如果夾埋就變咗大陸㗎啦，即係完全係大陸㗎啦。咁我相信都係有個 separate。 而家咪唐水就係話，而家就係 咁。咁咪就大陸咯。 唔係冇咁快嘅，因為讀法律出嚟嗰批始終你明唔明？即係佢固有入面做緊嗰批人係仲係港英流落嚟㗎嘛？即係起碼個 tradition 仲喺度，即係我唔會相信佢究竟會唔會檢舉？佢可能去到最高嗰級，可能你去到律政司，你一定會聽特首講啦。咁當然有影響啦，即係個影響就喺呢一級咯。但你話喂會唔會話哦檢察官去做呢單案嘅時候，走咗去同個法官搭膊頭？喂，法官啊老陳，喂呢單嘢幫我判咁樣判啦、啊、咁。我覺得呢個冇可能嘅，我覺得呢個暫時香港係冇可能嘅，我覺得。 糖水就覺得呢樣嘢係直情而家就係發生緊喎。 唔係好明顯就發生緊啦。咁同埋你根本就係同一班人嘅時候，你點樣再分佢係佢係咪有自己嘅想法？即係話我自己本身都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政治取向嘅。但係你判緊呢單案嘅時候，你係判緊嗰個女人係襲警嘛？咁你係因為佢政治取向而判佢有襲警？咁係唔係因為政治而判呢單案咯？ 頭先阿 Sam 你都講到啦，即係如果佢係親建制嘅，或者係佢係一啲知道要討好即係想即係討好某啲人嘅，先至可以責嘅時候，佢做一啲嘅判例，咁已經唔係依個政治取態啦咩？已經係 因為依個法律裡面個 concept 叫做 public policy， 即係叫做公共因素考慮，好多時候法官判案咧就會考慮到呢啲叫做政治因素，即係中文就冇分開嘅，即係其實中文就叫政治，但其實英文就分得好清楚，係一個 public 嘅 policy 嘅 consideration， 就唔係一個 political 嘅 consideration， 即係話唔係因為有人叫佢咁樣判，或者佢想達到有一個某一個政治目的而咁樣判，而佢咁樣判其實係出於一個社會嘅利益考慮，就佢覺得而呢一刻可能香港嘅社會比較動盪一啲，或者呢啲咁嘅佢覺得啊嘅暴力行為咧係需要壓止嘅，咁佢咪 handle 一個比較 harsh 啲嘅 judgment 咯，咁 佢有冇法律上有犯错嘅？呢、這个我哋可以再深究啦。但系话佢 make 呢个 decision，make 呢个 decision 本身嚟讲咧，唔系因为受到政治影响嘅，而只不过系佢个人对社会现政现状况嘅一啲解读，同埋佢个人嘅一啲叫做理念啦，政治理念或者对社会嘅一啲理念嘅睇法唔同，咁佢做呢个判断，咁。呢样嘢就算我哋唔认同都好，咁唔构成所谓，即系我个人认为就唔可以构成话系政治因素咯，即系所谓嘅政治因素，只不过系佢对佢呢个社会嘅睇法嘅因素咯。 唔系我觉得如果唔系一个政治迫害咧，就仲更加恐怖咯。即系其实讲翻头先个 point， 系好捻恐怖啊，系好捻恐怖噶。 如果你嗰个社会系可以用一个女人嘅乳房去襲警嘅時候咧，係比政治迫害更加恐怖。即係你嗰個社會已經去到一個完全缺乏常識、病入膏肓嘅狀態喎，幾乎係。 你屌你而家香港仲可以點唔恐怖啫？屌有啲水又有魚，咁家產你走去同政府投訴，政府同你講，我派個官長嚟講我，拉雲一世計咧，你飲用冇乜問題嘅。我屌你老味咁都得，黐撚線！呢啲根本就～哇！你完全系神智失常嘅人先讲出呢啲咁嘅嘢嘅啫，即系话哦，你系食砒霜系好毒噶。你知唔知？你就算你砒霜 intake， 你每一日你唔过嗰份量，你都唔会有事嘅对身体，啱啱？咁你系咪咁？但系你如果一日里面你食咁捻多，你就会死啊嘛，啱嘛？呢个常识啦，系咪啊？你唔会同佢讲话，哦系啊，你咧一世咧平均每日你可以 take 咁多砒霜啊，不过你而家食咁多咧，拉匀计冇事嘅，咁你睇你死唔死？啱啱 即系仲我觉得啦，即系你政府或者系一啲執法嘅机构、司法机构又好咁样，即系用一啲好低智嘅方式去误导市民，即系觉得系 work 嘅，我觉得系冇问，即系我觉得系可耻嘅呢样嘢。但系最恐怖嘅就系话啲市民反应唔系比我想象中咁大，所以政府就可耻，不过唉算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反应系咁样。 系咁，而家大陆化啊嘛，同埋而家689系一个被迫害妄想症啊嘛，即系我都唔谂明嘅。就算你背后同中国建筑你有利益嘅关系嘅 ，so what？ 咁你咪屌呢单嘢根本俾你攞分噶啦，你咪义正言辞企出嚟话呢件事一定要彻查，一查到底。讲完啱啱先，你咪责成开特别调查小组专案查呢单嘢究竟来龙去脉点样？喂，唔肯关你事噶嘛？六八九系嘛？即系啱啱先 D 屋起成，点解下面嘅人舐噶啦？有啲仲要系曾荫权时代嘅时候起敌，已经起咗噶啦。即系你啲攞分嘅嘢出嚟噶嘛？但佢好似咧，即系陷入一个被迫害妄想症嘅角度当中，就系、是、觉得任何人对呢个社会不满咧，就系、是、对佢嘅个人攻击咁样。佢就已经跳入个 defense mode 咁样咯。而家佢無論唔知做乜嘢，發生咩事都係咁樣。 我又唔覺得，即係因為其實你要睇呢件事係其實係成個利益集團去睇噶嘛。六八九警察、中國建築呢啲咁嘅係咪國企嚟噶？或者唔係啦，或者係中國嘅公司啦，其實係一個整個利益集團嚟。咁佢個運作係一種近似社團嘅方式噶嘛。咁佢一定係互相包庇嘅。咁點解？点解话你好似嗰个乱咁打人嗰个朱经纬咁？点解佢可以系点可以荣休？因为佢唔喐得佢噶嘛？呢个系一种黑社会逻辑嚟噶嘛？佢唔可以话你牺牲咗佢啦？点解你咁戆居？佢唔系咁样谂嘢噶嘛？嗰个管治集团。咁一般嚟讲就系话，点解香港即系会搞到而家咁嘅咧？好多时就系话，因为有好多港珠好多奴性重，咁唔识。咩叫普世价值唔肯行出嚟。 哇你讲呢啲而家唔讲㗎啦普世价值。 唔识咩叫法治。 要纠正你讲呢啲真係。 我想试下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呢样嘢囉。就点解即係再问深一层点解讲即係点解香港会咁多港珠呀讲开普世价值啦 ,Sam, 咁你其实你哋有冇留意呢其实呢样嘢澳洲人唔会讲呢个 terms。澳洲人我咪听过，你冇听过澳洲人会讲 universal value 噶嘛？因为对澳洲人嚟讲，呢个系佢哋嘅 value 嚟噶嘛。所以我想讲咧，其实你讲澳洲，即系讲普世价值咧，某程度上就系话深层次咧嚟讲，你讲呢个 term 先系，其实譬如你自由咁，呢个系你自己嘅价值嚟噶嘛。咁你咪讲自由咯，或者你讲呢个系属于你嘅价值咯，或者佢哋会话 western value 咁样。咁其实嗰个含义都系话自己嘅价值。当你讲普世价值嘅时候就话， 哦，其實呢樣嘢係普世嘅，所以我哋要跟嘅，係嘛？ 得呢個只不過係同一樣嘢唔同嘅表達方法啫，即係所謂嘅普世價值其實即係冇一個定義啦，但係基本上有乜嘢價值係普世嘅咧？依刻咁咪即係其實。 人權啊、法治啊咁樣， 國際唔係國際人權公約咯。其實個事實上就係喺 UN 咁嗱，你話要普世，即係全放諸四海而皆準㗎啦。咁你最有代表性嘅機構就 UN 啦、聯合國啦。咁 UN 大家個 declaration 即係佢有兩份嘅，一份就個人權公約，一份就人權宣言啊嘛。咁人權宣言係 UN 個個簽曬㗎啦，人權公約就大部分國家都簽咗，包括中國同香港啦。咁其实就是呢套嘢就是大家都 accept 咗嘅一个最 minimum 对人嘅一个保障嘅价值㗎嘛。咁呢套嘢咪普世价值囉其实。只不过即我会觉得点解会就咗个 terms 叫普世价值出嚟呢，就係话因为可能你讲人权人哋因为而家大陆好鍾意乜嘢都中国特色㗎嘛。咁佢又有唔同嘅价值观㗎嘛。你成日讲我啲左派话我唔同嘅价值观。咁所以就會衍生個 term 出嚟，就話呢啲叫普世價值，就放諸四海而皆準嘅，就 overrule 曬你所有嘅 cultural differences 同埋你嘅 particular context 呢一樣嘢，就超越咗你嘅國情同埋超越咗你嘅文化嘅局限性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學術層面嘅個 terms 去引申出嚟嘅啫。但事實上其實講到底係乜 Q 嘢咧？其實就係人權。就咁簡單，所以點解我一路反對就係話，喂，點解你反王？我覺得我唔反對，你要支持香港有獨立性，我絕對支持。但問題就話，如果你拋棄咗法治同埋人權呢兩樣嘢之後啊，香港人同大陸人嘅分別喺邊度咧？我睇唔到， 嗯， 我真係睇唔到。如果你話你廣東話喎，屌咩廣州人廣州講廣東話㗎啦，咁你話大陸人窮，咁而家有錢啦、啊，有乜分別啊？如果你拋棄咗呢兩樣嘢，香港人同大陸人有咩分別啊？點解香港人會值錢啲？ 唔係，但問題就係話，我而家就係嗰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你話香港人真係相信普世價值嘅話，呢樣嘢如果你真係相信嘅時候，你應該係拼死維護噶嘛？ 係啊，但唔信 你係唔會崩壞噶。即係如果我而家要提出嘅就係點解？即係點解呢啲法治或者係香港人成日讲嘅普世价值系在崩坏之中， 因为影响唔到佢咯，因为影响唔到佢，所以佢咪唔会拼死去保护咯。即系你睇下国教一开始之前，因为好耐之前国教咁多家长出晒嚟，你见到话冇，我都估唔到跌晒眼镜咁多人出嚟撑。OK， 咁个原因就系因为佢搞我细路哥嘛，你搞我细路哥我咪出嚟咯，即系事不关己啊，己不劳心咯。 其实你咁样讲嘅时候，其实咪你就系讲紧一样嘢，就话其实呢个香港人成日讲普世价值，其实系唔值根噶咯。点解点话 Sam 你会俾人话离地咧？就系因为呢样嘢系唔值根啊嘛。 我就想讲呢个 point， 你我觉得呢个 point 讲得好。 嗱，头先你讲过咧，咩系普世价值？你话系联合国人权公约啦。咁但系我会再推前少少將呢樣嘢，其實所謂普世價值咪就係美國價值咯。聯合國人權公約就係由嗰樣嘢嗰度衍生出嚟噶嘛。咁美國價值嘅核心咪就係美國嘅獨立宣言咯。咁美國獨立宣言大家可以再即係不厭其煩咁再講一次係乜嘢啦？頭嗰兩句就係話人係上帝造人生而平等，咁人有追求有生命自由同埋追求幸福嘅權利啊嘛。 好撚 inspiring 啊！講真，我覺得我真係我其實我不嬲唔奶美嘅，但我真係覺得美國憲法真寫得好撚好。 唔係呢樣嘢真係好 inspiring。呢個美國獨立宣言事實上係好 inspiring。咁但係大家要繼續睇落去喎，就係話如果你得唔到呢樣嘢嘅時候，你有權去推翻呢個政府嘛？咁而家搞嚟搞去就話，咁呢個獨立宣言跟住衍生，跟住發展成憲法啦。 擁槍咯，所以美國咪就係點解個個可以拿支槍就係嚟。 係啦，所以你成日搞唔掂就係因為 咧。 同埋如果你再同一個公民價值去結合嘅時候，其實呢個所謂權利係一個責任嚟噶嘛。即係話如果當你個政府係提供唔到嗰啲權利俾你嘅时候，你系有责任去推翻你嘅政府。咁你点推翻你的政府？梗 系 冇推翻 啦。系有责任，你讲多有一点好就系有责任推翻政府。 当然佢写系权利啦，即系 唔系 obligation 啊。我上次读我记得咋，有 has obligations to 系啊，责任啊，直情 系你有呢个责任啊。讲到呢度就系话，其实如果你真系 相信普世价值嘅时候，你点会唔赞成暴力革命咧？或者武力革命咧？一定系赞成噶嘛？点解原则上一定系赞成噶嘛？ 诶，就算讲开差，就算讲美国啦，即系屌啲人成屌鸠美国话，美国又依样衰，嗰样衰，有黑人问题，加百几样问题，美国真系好捻多问题，呢个系事实。但系有一样嘢我系好捻欣赏嘅就是，喂，你边一个国家可以容许成个国家嘅国民都拥有枪械，而个国家可以咁捻稳定啊？屌你咩？你成日北京，你唔捻话全个国家，你就俾广州有枪啊，扑你个街！你三个月之后，你唔捻共产党唔捻倒台，跟住你输乜都得啊？系咪先？你美国唔系、啊，你美国基本上真系拥枪系宪法嘅权利嘅，部分个人个都有枪嘅、啊。但你见个国家即系整体嚟讲啊，当然咁唔到啲癫嘅啫，枪校园枪杀案啦。但你话整体嚟讲，个社会都系好稳定噶嘛？啱唔啱？即系你唔会有无端端爆发内战噶嘛？ 我觉得就系话，头先你讲个普世价值啦，咁佢好简单啫。你去到即系上环街市，是但执个师奶出嚟问佢，喂咩？你觉得咩普世价值啊？你估佢答咩？ 唔知喎，真系 好明显唔会答人权啦、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有冇顾过感受嗰啲系咪嗰啲好，我煲个面。 我就系讲紧啊，即系呢样嘢，其实即系讲紧去同香港人话做住舒适生活嘅，就话喂。你觉得呢个普世价值系咩啊？佢唔会答到你㗎喎。 唔系，我觉得糖水头先个 point 讲得好好，就系咩呢？我俾一个例子俾大家，就是、譬如嗱喺澳洲呢，就有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就系、是、咩呢？就是、澳洲呢，大家唔知占知到啦，澳洲其实系冇人权法㗎，即系澳洲冇一个系好似美国咁样系一个 at constitutional level 嘅人权法㗎、嗯。即系澳洲到呢一刻呢，联邦嗰一级呢都系冇人權法，喺每一個州咧就各自立法啦。當然，因為呢幾年呢過去嗰十年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就係每一個州個別立法啦。但冇一個好似美國咁樣去到 overarching 一個好overriding 嘅一個，因為佢喺憲法裏面啊嘛，係法中之法，係最高嘅標準啊嘛，所以係好有凌駕性嘅。咁但係澳洲冇呢樣嘢，澳洲冇嘅。簡單啲嚟講，就係如果今日澳洲政府、聯邦政府立一條法係違反人權嘅話咧，其實係可以 override 曬你所有 state 同埋 territories 每一個自治領同埋啊州裏面嘅法律嘅。咁當然冇發生啦。咁但係搞笑嘅嘢係咩咧？就係話如果因為之前有一個 research 過，就話啲人周街訪問啊，去 Sydney 啊、Melbourne 周街訪問就話：哦，你覺得咧政府違反人權，咁你點睇咧？佢話嚇。政府唔可以嘅、哦、，this is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 或者 this is against human right， 个个都咁讲，即系你问十个受访者唔同阶层，佢都会带咗一句 this is against human right。咁但系当你同佢讲着，你话你知唔知道咧？澳洲咧其实系冇人权法嘅。佢话吓 ，what about the Third Amendment？ 佢话即系个个觉得自己喺美国度住噶嘛，即系当然呢个系搞笑啦，即系揶揄啲澳洲人系 睇得美 剧大 多啦，即 系啦，睇得美剧大多，因为美国一讲就 Third Amendment，what about the Third Amendment？ 即系讲呢啲啊嘛，佢话唔好意思，澳洲系冇 Third Amendment， 所以我头先我个 point 就系想讲翻就系话搞笑一样就系点个政府可能佢。要鉴粗嚟嘅时候，佢都可以违反呢啲嘢。因为虽然澳洲系人权公约嘅签署国，但需要通过国内立法去執行呢样嘢啦。但如果澳洲政府要做嘅话，佢都系鉴粗嚟。但系点解从来冇做过呢？就因为呢样嘢就系由中学同大学呢段时候呢，其实系个教育制度系灌输咗好多人权嘅思想喺入面。即系会教你 fairness 啊，教你 equality 啊，教你要对 rule of law 好紧要。佢唔会可能俾一個 lecture 你講嘢，但佢好多時候讀好多書，或者佢教學裏面有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價值嘅 values， 慢慢咁樣滲咗落去。所以其實頭先阿伯成講得好就係話你係要從個教育度植根，一路一路咁樣培植落去先有。你睇澳洲仲有做個例子就係話冇一條憲法去保護，但其實每一個澳洲人心目中，你問佢都會俾到你就哇咁樣係 against human right， 咁樣係唔啱嘅。所以點解個政府唔敢咁樣做？ 咁係啦，咁呢樣嘢喺美國，對於美國嚟講咧，佢係因為佢立國自百年啦，所以對於美國嚟講，佢呢個價值咧，同埋呢個佢自己本身嘅已經成為一種風俗啦。所以佢對佢哋嚟講咧，佢嘅價值同埋佢風俗上，同埋佢嘅利益咧，佢國家嘅利益咧係完全一致嘅。咁你即係話？普世價值呢樣嘢咧，佢支持呢個價值咧，其實係對佢本身有益嘅，而亦都係佢風俗可以支持到嘅。但係喺其他國家呢樣嘢就唔係咯。 而我发觉咧，好多香港嘅讨论入边咧，啲人唔知咩叫风俗噶喎。而家我举例，譬如你前嗰前上上次我哋讲Celine 嗰单嘢咧，你而家要讨论嘅唔系话追究佢阿妈或者乜嘢，而系而家个讨论嘅就系你个社会嘅风俗，就系话你有一个细路女，你有一个 sexual。即係類似一個有 sexual implication 嘅一個 model， 佢做咗呢樣嘢，咁我哋個社會係咪接受到咧？就是、討論一樣咁樣嘅嘢咁，但啲人好似係唔識點樣去討論呢件事㗎？ 唔係英國佬撲街咯，因為英國佬就係教我哋要揾錢讀 finance 讀 account， 唔會即係佢唔會教我哋點樣做個公民啊嘛，公民係有公民責任。即係知識分子有個責任，佢好多時候要去帶領社會嘅討論，去協助制定一啲政策。但英國佬係有刻意地去 ignore 依樣嘢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點解依啲係英國佬讀嘅地方，即係唔會教殖民地嘅人民去做依樣嘢，因為驚反嚟嚼佢啊嘛。所以咁多年都教佢就揾錢 account finance 好啦，讀歷史啊，讀哲學啊，讀 law 都要做律師，唔好搞咁多，即係可能讀 law 啲可能有啲會出嚟搞政治啦，咁但係其他啲都係唔好啦咁樣咯。 唔係，我又覺得唔可以我覺得唔係話係可以怪英國人咯。唔係，譬如最近另外發生單嘢都非常之嚴重，唔係最近發生嘅，最近審嗰單嘢咧，基真小學嗰單嘢，成件事你可以香港人成日習慣咗嗰種方式睇咗，嗰、那個副校長就成日話。我哋已經跟足程序，佢答咗七次，佢做呢樣嘢係跟足程序去做嘅。其實呢個唔係單一事件嘛，我哋之前都講過啦，有個女人去咗贊玉醫院嗰度急救，嗰、那個護士唔肯俾佢入急症室，要佢打999，但佢已經喺醫院啦。另外就係嗰只唐狗喺港鐵俾火車仔車死嗰樣嘢，我哋嗰個評論當時就係話嗰樣係平庸之惡，同埋係一個官僚制度到咧係一個變咗一個毒素啦，或者我哋會話香港人放棄自由，咁但係其實咩平庸之惡啊、放棄自由呢啲嘢，全部都係西方人佢哋去檢視納粹黨嗰陣時，納粹黨呢個行為嗰陣時發展出嚟理論噶嘛，咁呢樣嘢係啱嘅，我覺得。但係問題我就再諗深一層，就係話其實點解會呢樣嘢會發生啊？到最終就係話其實冇咗中國傳統嘅文化同埋風俗。 點樣講咧？我覺得某程度上不能不承認一樣嘢咧，就係而家所講嘅普世價值咧，其實西方價值嚟嘅。sorry， 正確啲嚟講係西方嘅現代價值。依個係事實，因為點解咧？譬如中國都有啲固有嘅傳統價值嘅，就譬如話禮義廉恥啊、忠孝仁義啊，依啲咪東方。世界裏面嘅一啲普世價值咯，你以前講緊就係話，就算去到清朝嗰陣時候，你去到日本、韓國，你都係講呢套嘢嘅，都係講禮義廉恥、忠孝仁義噶，啱啱？因為大家都係即係信孔子噶嘛，即係其實大家嗰個普世價值咪就係孔子儒家思想咯。咁而家西方就係話喺佢工業化過程當中，喺佢漫長嘅戰爭演變當中，佢而家發現咗一套嘢出嚟，係好適合而家一個工業社會去用嘅，就叫做人權。咁呢樣嘢就而家成為一個新嘅普世價值啦，就係因為而家係西方主導咗成個世界嘅文明。咁而家文明嘅最高標準就係有呢套嘢叫普世價值，咁所以咪變咗普世價值咯。咁同新嘅價值同舊嘅固有價值，好似你中國固有嘅價值，當然係有衝突啦。其實講到今日都係，屌仲講緊八九幾年前個問題就係、是，好似張之洞講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屌咁得先得㗎，係咪先？你一定要係從一個文化層面上要進行一定嘅程度嘅改革，你先可以再向前邁進㗎嘛個社會，因為個社會已經唔同咗啦嘛。一個成功嘅例子就係日本。系咪？佢将当然佢有好多固有价值都有问题，但系佢大部分地佢改变咗自己嗰个文化基因，去迎合咗今时今日嘅社会啊嘛。 你讲话自由或者普世价值系呢个西方嘅工业文明产生出嚟嘅，咁呢样嘢唔系唔同意先啦。咁但系呢个我行不表啦。但系自由啊，所谓普世价值呢啲嘢咧，你讲自由咧，其实系一啲好高嘅精神价值嚟嘅。即系呢样嘢，即系譬如我问两位啊，你觉得大陆自由定系澳洲自由？ 澳洲， 要梗系大陆自由啦，做乜都得嘅喺大陆。 又啱喎，唔系，咁你要睇下究竟你系，如果你喺 大陸裏面有特權嘅，你咪好自由咯，乜都得嘅，揸咩都得噶。 唔係，即係你有辦法就做乜都得噶嘛，有特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你有權有勢咪都得咯。 我想講咧，就係話其實你自由呢樣嘢已經係好抽象啦嘛，即係到底咩係自由？ 我明你講乜，我明你講乜，即係其實點解香港直跟唔到呢啲所謂嘅普世價值，就係因為大家對呢樣嘢冇 concept 啊嘛。點乜撚嘢叫法治咧？其實係冇 concept， 呢樣可能比較深啲啊，因為有唔同嘅 interpretation。但係你話自由。平等呢啲嘢可能佢哋都答唔到你嘅，一般人因为中学冇教，系咪？大学亦都唔会讨论呢啲问题，佢都唔知咩叫何谓平等。平等都有好多种，其实大家知唔知道？即系 何谓自由，何谓平等？ 系啦，何谓自由平等？ 法治你最终要系去翻公义身上去体现噶嘛？呢套成套普世价值咧，其实你背后系一套，你西方系一套文化体系去支持噶嘛？ 系冇错。有好有理论基础，同埋有一个， 或者甚至乎你可以话简单啲讲，其实你系由基督教嚟噶嘛， 一套思想系一套好完整嘅思想体系，冇错。 咁佢嗰个精神文化层次就系你系去到就系话等于中国系讲仁义咯，讲仁义甚至系禅咯。但系呢样嘢咧，你唔系日日攞出嚟讲噶嘛，你唔系每一日平时会攞出嚟用嘅嘢嚟嘅。所以你平时攞出嚟用嘅嘢就系咩咧？其实就系你嘅风俗，呢个就系一个差距，就系话我哋咪讨论过嘅，就系话上次 Q&A 嗰单嘢嘅 ，Samuel 话唔系好明点解佢到底有咩错咧？点解可以揾佢？点解可以揾嗰条友上嚟讲犯过即系恐吓过嗰个 minister？ 咁佢系曾经 唔系恐吓 Asia， 恐吓 Asia， 恐吓 Asia 冇错， 而系佢恐吓特务，而佢亦都系被 charge 过，即系被控告，但系唔成立系话佢系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咁呢个咪就系一个，其实就系一个风俗同埋普世价值嘅冲突，就话其实系我哋系有一个普世价值，就话言论自由，但系到最终你就系话睇嗰个社会，你要睇嗰个社会风俗系点样噶嘛，可唔可以接受到嗰个人去上呢个节目去做呢样嘢？咁其实你讲翻，就算系譬如话政教分离咁样，其实都系噶。澳洲人有几多人翻 church 啫？而家好少啦，系咪爆石？ 嗯，冇。 咁但系你话有边个唔 celebrate Christmas 啊？澳洲人， 我明白你讲乜吓，我明白你 讲。系你冇得走嘅。咁而家我发现咧，就系其实喺好多讨论啦，或者喺社会讨论，我发现咗香港人咧系唔知咩叫风俗嘅，即系 佢 哋完全 系 冇咗传统，而系净系。咪就係講，所以就剩返就係講嘅就係話跟唔跟程序囉，或者係空叫普世價值囉，即係話 因為唔會個人走去睇十幾篇文章，睇下究竟人權公約寫乜 Q 嘢先講㗎嘛，通常你一般人唔會做呢啲嘢㗎嘛，咁通常我明白你講咩，即係話一般人好多時候去到佢要 make judgment 或者佢要去思考啲問題嘅時候，佢 rely on 嘅嘢，即係佢依靠嘅嘢就係風俗囉，就係佢哋一啲固有嘅習慣囉，一啲固有喺文化裡面嘅價值觀囉，咁去睇呢樣嘢囉。咁而我哋過去點，即係我覺得你highlight 咗個問題，就話喂，點解今日咁撚大鑊呢？就係、是、好似大家好似冇乜冇嗰種西方人嗰種呢，會覺得喂呢個唔亂，大家要集體去維護，就話個風俗嗰個 culture 裏面冇呢樣嘢，嗰樣嘢冇 in， 英國人冇將呢啲嘢去build in 到去我哋嘅 culture 裏面，佢只不過通過法律呢樣嘢去執行呢樣嘢，咁但係冇喺個 culture 裏面去 build in 呢樣嘢囉。所以一般嘅人，如果佢唔熟悉法律，佢依世都未同法律有打過交道嘅，佢根本就唔會明白究竟你講普世價值有乜 Q 嘢，係咪每晚七點鐘可以翻屋企睇 TVB， 有飯食有屋住，有車坐，咁叫普世價值呢？咁樣。 同埋另外一班人，佢就會成日講呢樣嘢，但係咁佢咪夠講囉。所以咪就係話點解啲本土派會批評呢樣嘢呢？就因為佢哋夠講嘛喺度。 喂，咁但係點解決啦？ 我點樣解決？ 透過你問我一個最好嘅方案，就通過教育制度去解決啦。你睇下譬如通識科就已經培養出一批抗爭嘅骨幹啦。咁如果當然嗰個教育嗰個 syllabus， 即係嗰個課程制定喺政府手上啦，咁唔得嘅時候呢，咁 plan B 呢就係透過大型嘅公民運動去教育群眾。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而家香港行緊呢條路囉，即係通過國教啊、廿三條啊、 政改啊，即係一波接一波，譬如雨傘運動啊，一波一波一波咁樣嘅社會運動去教育群眾。 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俾香港人咧去學習呢個自由啊，同埋呢個嘅公義啊嘅一個最好嘅時間，因為就係而家呢段時間就話緊俾你聽，你嘅公義被剝削緊你嘅越嚟越冇自由，越嚟越被受壓迫。咁嘅人群眾嘅時候，就會越嚟越多去睇下，喂，究竟咩係真係自由，或者係多學者更加去講啊，咩係公義，乜嘢先至係普，即係或者係引申一啲咁嘅普世價值。咁呢啲普世價值先至會個係植根到落去啲人嘅生活裏邊咯，可唔可以咁講？ 我谂而家首先第一首先要做嘅嘢咧，你唔系话去唔系普世价值呢样嘢。首先你要尊重翻自己嘅文化先，你呢样嘢最重要，因为跟住你要尊重好自己文化，你要保护好自己嘅主权，然后你再去搵一个时间去同呢啲人道精神去磨合，所谓普世价值去磨合咯。因为呢样嘢系需要好长时间磨合。咁成功嘅例子好似就系日本同埋台湾咯。咁但系问题，如果你冇咗自己嘅文化嘅时候咧，即系你就会落咗去而家好似而家香港呢个处境咁样。咁如果你喺个人嘅层面咧，如果你冇咗自己文化，即系 backup 咧，即系你唔好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就咩国际公民啊嗰啲系唔得嘅，陶杰就得，你就唔得嘅。咁呢样嘢啦，咁如果你系作为一个群体咧，你会崇洋啦，即系港女又会中意食羊肠啦。咁同埋你要睇翻一啲国家，如果佢冇咗自己嘅 冇傳統，冇傳 冇 統 咗 嘅 嘅 時 传 間， 统系，如果你好 冇 彩 咗 嘅， 下冇。 你咪新加坡咯。咁你新加坡咪你就会系你嘅创意啊，你文化产出啊系零咯。如果你唔好彩嘅，你咪菲律宾咯。你系会冇晒所有嘢噶。你作为一个国家。 即系香港传统其实咪即系英国传统咯，屌大家唔捻认噶嘛，即系而家最捻斗嘅就系香港唔捻系冇传统，香港系有传统。 点解 香港 会觉 而 得 家嘅传 英 统 国 系 嘅 咩？ 传统唔系华人嘅传统咧？好奇怪喎！ 唔系嗱，就系唔系香港嘅传统咧，就系其实一个 hybrid 嘅传统，就系话一方面系英国嘅 influence，再加广东人嘅 influence，其实正确啲讲系咁样嘅一个 mix 出嚟。你问我嘅话，我觉得，因为譬如香港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对法治，佢可能唔知咩叫法治，佢对法律有尊重啊，因为英国人留低噶嘛，系咪？咁你可能话一啲价值观或者我哋会觉得英国点样，我哋会即系所谓叫做崇英咧，其实就系对一种英国价值观嘅一种认同感咯，一种认同咯。即系可能大家会见听，大家都踢波时觉得我哋会捧英格兰，因为点解？英格兰系即系有一个归属感啊，系咪先？即其实系再加上我哋自己可能，其实我哋一路都唔觉得我哋咁多年都觉得同中国大陆系分割咗，我哋觉得我哋系香港人，香港人就系广东，即点样系唔同噶，系有啲唔同，或者我哋可以再谂下点样去再倾呢个 topic 咯。但系我都系有嘅，但系最可惜嘅就系话回归咗之后，刻意洗去过去殖民地嘅一啲影响，咁变咗而家就真系可能真系冇啦，因为你固有嗰套嘢，你要索落床下底嘛，咁你又要去迎合你新嘅主子啊嘛，咁但系新主子嗰即系好捻难顶啊，你明唔明啊？咁变咗有个冲突喺度咯。 系啊，咁啊话嗱，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啦。咁我哋希望呢个女士上诉得席啦。 我希唔系我希望我希望佢上诉唔好得直驳回。 点解啊？ 咁香港咪再一次扬威海外咯？ 即系最尾我都希望佢上诉得席啦。我唔理啦，我唔理佢啦。即系我即系香港已经够臭啦。OK，即系唔需要再俾多几条新闻俾佢。喂，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 拜拜。